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嗱頭先嗰個即係事情咧，就我諗係琴日去到個高峰啦，即係琴日嗰個係一個集體嘅，即係一種對市民同埋特別係記者嘅侮辱啊。 嗯。 咁我覺得有兩個即係推論咧係值得諗一諗啊。其一咧就係話點解發展到今日呢個地步咧？大家如果即係去用幾年前諗翻咧，其實幾年前唔係咁樣嘅。 2014年 唔係咁樣嘅， 打完算佢哋。2014年咧，好比較特別嘅，當時啊未有直播 live， 即係唔係手機個個睇到啊。嗰時候咧，你仲覺得市民同警察係勢均力敵打到。有一樣嘢特別緊要嘅，當時嘅防暴警察又好，速龍都好，佢哋嘅係冇配槍嘅。 嗯， 係啊， 大家 係喺呢次先有。 我見過咩？佢哋打完，大家會又散嘅。 打完兩面分開，你見到呢個畫面好奇怪嘅，其實啊，咦咁樣好似幾好玩啊！我嗰時我都已經係做緊攝影記者嘅，咁我話咦可以咁嘅咩？打完又唔會拉嘅，咁喺度我又諗緊，因為可能 藍絲啲走去鬧人添，好記得嗰啲喺旺角指住啲人喺度鬧人。 其實2014年都有警察俾人私了㗎嗰陣時， 有會公開講啦。嗱，咁我覺得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就係七警啦。即係被打之後，佢哋開過一個公開集會啊嘛。咁曾經就係有個上海講，就係佢哋猶太人啊嘛。即係換言之，喺嗰次事件之後，佢哋有一個心態就係佢哋係受害者。咁而家去到發展呢個地步，就係當上面俾到一個賦予佢一個咁嘅特權嘅時候咧，佢係盡情去將呢一種咁嘅怨憤 發泄翻出嚟， 發泄翻出嚟。 咁啊，期間梗係經過呢個朱經緯事件啦，個警司啊， 我依個更加添啦， 更加令嗰個， 所以一定要蒙面啦，更加 係，所以一定蒙面啦嚇。咁我哋唔需要再探究話啊，呢個特權喺邊度賦予咁，但係好簡單嘅就係中聯辦或者北京俾我打你，呢個唔一定係特區政府，所以我覺得唔係特區政府添。OK， 咁所以直接控制就中聯辦控制，即係呢個警察，甚至未必係添啊。調翻轉就個前線。即係你做乜做乜？ 誒，令到佢做咩？佢根本都冇曬後果， 冇曬後果， 唔使負責任嘅，真係完全唔使負責任。 嗱，如果你冇曬後果，我就有一個好大疑問啦，就係、是、都係翻嗰張相嗰度，就係、是、會唔會發展落去佢有一個場景，就係佢開槍。 我即係我喺前線做記者咧，我睇到就不久將來一定係會咯。 因為佢 估計之內咧， 佢言語係好痛恨記者嘅，就係 係佢係 唔係嗱？你琴晚開始睇到就係嗰個對記者嗰個 across the board 整體啊，係 啊， 係佢哋嘅敵人。呢個心態已經出咗嚟， 因為你影曬嗰啲唔好嘅嘢，唔見得光嘅嘢，亦表露曬出嚟啊嘛。 係因為真係對比翻兩班人，即係我兩邊都有影。佢最多真係汽油彈，做啲汽油彈真係好流。真係好流，掉咗出嚟之後燒個範圍，同你我喺外國見嗰啲係兩回事。 係啊，兩回事嚟。 我只希烈叫啲汽油彈係一爆出嚟係成片 散開嘅， 散佢啲 唔係燒好耐， 燒中間嗰個心。但係話你嗰邊又槍又裝甲車又水炮車，你仲要噴出嚟噴埋記者。你喂記者都係人啊！你既然憎得記者，點解啲記者唔憎你？ 我見啲現場抗爭者佢掟汽油彈，連自己隻手燒埋。 燒埋啊！所以你對比翻啲武力，有時啲人嘅鏡頭就係、是：喂，我影到乜？你影到乜？你唔好成日就話就影住警察。喂，人哋幾部大機，梗係會有啲喺示威者度影，有啲會喺人哋嗰度喺警察。 喂，你俾個警察喺後啲記者喺個警察後邊影都得㗎。 以前你俾㗎， 你俾㗎嘛。 六月我影咧。 我哋 嗱記者，我哋清緊場，你喺我哋後面隔離影。去到幾時咧？觀塘戒頸案之後就唔俾。觀塘嗰單就係一嘢有個人喺記者群中間咁樣 突然間話緊。 嗱，我就要講啦，確實有啲人真係攞記者喺後做盾牌，然之後後面掉七彈啊，掉水樽，真係有，或者係好興一隻咩咧，就走埋嚟喺後面講啊，黑警死全家。 跟住 挑動佢情緒咧，佢又走嚟噴我哋， 跟住走咗去呢啲人啊。 有時我企埋一邊咧。唔企喺啲記者群嗰度就係原因就係咩？一定有啲人企喺後面咧，喺度叫完之後咧， 消失咗啦！消失咗啦！ 呢啲人係最無恥嘅， 嗰啲人永遠走得最快啊！ 有一次我就試過有人喺度嗌，我話喂，佢話我做咩？ 你企前面講， 你唔好鬧完又走，搞到我俾人噴啊！ 我而家正咗啊！佢一嗌我就唔算，走去嗰邊先啊！ 真係噶，一你有經驗， 但係我知，但係我又要補充嘅，即係你個社會唔係私了咁，啲人有冇做呢啲嘢？ 當然啦， 因為呢個咧係累積嘅，佢唔係低温有噶嘛，佢係搞咗幾年啦， 係。 你才出現呢種情況。所以即係我諗歸根到底個原理好簡單，就係、是、你個政府一路唔處理而家呢個矛盾。 唔係佢 仲不斷去催化呢種矛盾，咁啊好自然有呢啲嘢出現咯。 佢仲一樣講佢以武制暴啊嘛， 係啊，真係以武制暴。 咁呢樣嘢就係更加爆。 但係咁樣就搞到個記者本身呢個工作係極度危險咯。 係，而家係好危險，相當危險。 而家極度危險咯，所以大家就喂睇個片嗰時候，你喺屋企睇就好舒服。喂，大佬，你真係唔知道喺個現場嗰度，大家譬如阿西西啊，或者甚至 Alex 啦、啊，即係佢。阿西特別個經驗 啊，冰冰棒棒嘅頭頂過啦，唔知幾多次啦。 即係你而家講呢個戰地記者，我都唔 make sense 屌，即係係咩？ 衰過阿富汗， 衰過阿富汗。 我成日都講 過噶啦，有個戰地記者話我哋嘅情況其實有時仲衰過阿富汗。 我成日都講話真係衰過阿富汗啊，真 係。啊嗱，咁咧另外一個就係女士問題啦，女士問題呢個咧就 我女人咯呢度，好難講女士。 唔係我其實我就唔係太清楚件事，我就係因為琴晚我睇新聞就好簡單，就係話。在呢個旺角度，我唔記得係通菜街定咩啦，就係、是有呢、這個網媒嘅女記者入咗女廁之後，就有班警察衝入去， 防暴警， 防暴警，跟住咧就有呼叫聲， 嗯 慘叫聲，慘叫聲，咁跟住咧就有噼里啪啦，咁跟住咧人入咗去之後咧，即係解封之後咧，個廁所好乾淨，咁我疑問就嚟啦，咁入邊發生咗咩事咧？咁當然即如果冇證據係冇得講嘅，但係問題就是、當好多類似嘅事件發生，舉個例，譬如有人滴咗入後巷，全部啲警察封就曬，你有冇經歷？有冇見過呢啲嘢？ 經常 啊嘛，係 啊。 咁你個腦海你會推測入邊發生咩事咧？ 哇！唔敢想象入邊係咩畫面喎、 啊？係咯，就係、是。你不敢想象嘛， 啊、 但你又冇證據嘛，所以你又冇噏嘛。 係啊，冇噏。其實而家去到咁嘅情況咧，你只能夠盡自己嘅職責，等到被拘捕又好，要攝影嗰個又好，係安全出翻嚟。 仲有補充少少啦。如果係你喺個環巷度咧，有啲可以舉嗰個相機啊，或者係嗰啲拍攝器材影到咧，佢用強光反射翻你， 係啊， 令到你係冇辦法影到個人係做緊乜嘢嘅。 琴日有一個 呢個係大量我哋 動作仲搞笑，我喺彌敦道咁有一個被拘捕者咧就包血流披面嘅，咁啊反手喺度抬人走嘅。咁其實我好想睇影到佢正面，我已經係跑得快過佢哋好多。咁跟住咧，佢隔離有一個防暴警察，佢見到我係想影。我其實之前佢話被拘捕者係可以影噶嘛。他是黐線到咧，係揸住個盾牌，佢當咗自己是美國隊長啊，係成個 飛身， 掹埋個飛奔錯過嚟， 佢唔揾個盾牌飛落你嗰度先。 唔係，如果我諗佢可以發射去做呢個動作，佢一飛過嚟，但我下意識就係因為部相機伸埋，我就即刻閃開。 我就唔係咁喎，我衝到埋好埋去影嗰陣時，佢話我搶反，佢就警棍就嚟噶啦。搶反係咪搶反？係咪搶反？次次都係咁講。 哦， 咁我梗係要騰嘅，佢打我啊嘛，我肯定騰嘅，冇問題。我試過好多次噶啦。 乜搶反？喂，我影嘢，我梗係影埋啲，同埋大佬即係講真一句，傳媒都係要收視啊嘛。乜你企到雷公咁遠咁影， 連個黑影咯，咪影咯。 冇人睇咯。我一句好經典嘅説話嘅係引咗一個美國記者，戰地記者，佢話點解你上戰場影得唔好咧？只有一個原因啫，你企得唔 夠前啊， 企得夠近咯， 唔夠近， 唔夠近。 所以次次嗱，唔好介意咁講啊。影私料嗰啲我影咗好多，以前就係柄笨，我行到好近，其實都危險。我試過俾啲人咧，嗰啲私料即係打人嗰啲人咧， 係咁發噶嘛，真係 暈啊！佢哋揼佢嗰時揩到我頭盔啊，打到我身啊，跟住哇打完我又唔可以出聲，喺影嘢影到好啦，有可能有抄嚟啊，到我又第二輪咯，又推啊，又咩又鬧，又話我哋齋影。唔幫手， 我就話使乜齋影唔幫手，幫手都 唔翻聲， 唔幫拖，就係識影 又唔見你幫手拉開喎。 嗱，你都係摸我哋直播，你先知有私 聊，你先有私聊啫，係啊。 你唔摸我哋影，你點會知人喺度私聊啊？你就叫我去幫，喂，大佬你鬥糧啫，我冇糧，我打死我點算先？我真係咁同佢講喎，跟住佢咪佢仲好笑啊！我講咩啊？即刻行開，唔係使胡椒噴霧啊！我真係我都唔知點同佢拗，係咪先？咁但係好慘㗎，即係我哋。有時你要明白，即係喺一個新聞嘅角度裏面，或者做新聞角度裏面，你要有曝光率，你要有 click view 嘅話，你有時候要對住嗰個 subject 去盡量去影到呢啲，因為佢始終你見到呢啲畫面，啲人先會去願意去睇。 係啊，當然啦， 呢個係冇得唔低頭。 我哋喺即係喺學校都，我冇讀過新聞係啦，但喺學校會教嘅。 但係從事新聞業好多年啊嘛， 當然啦。 有啲嘢咧就學院入邊冇得學，佢只係提出個問題。舉個例啦，前邊有隻獅子咬住個人。你是記者，你應該做咩嘢？ 我會影咯。 咁、那個人就話你點解你唔救佢嘛？ 好啦， 我嗰只屍打啊嘛， 但跟住落嚟喎。如果你去救嗰個人，你老總編話你做咩唔影相？ 係啊， 好辣之獎咧，其實有一年嘅得主有一張相好出名嘅，因為我以前讀新聞嗰時候有講過，就係、是、有一個黑人小朋友已經就嚟餓死，秃鹰咧個本能就會 sense 到你到底呢個人係咪就嚟唔得，因為秃鹰中意食腐肉，佢唔會食， 聞到個味， 係啦，佢就會喺下面等。當時候嗰張相就係嗰個僆仔已經係就嚟喘喘就嚟唔得噶啦，跟住後面只鷹就等緊佢，佢釘過嘅話，咁個人咧個記者就影咗嗰張相，其實佢之後又抱走個僆仔。嗱，當時候呢張相咧係有好大嘅迴響， 當然啦， 正面同負面，有啲人就話你做咩干預 自由， 係，但係佢話我係一個人， 嗯， 我冇辦法唔幫呢個人，佢就係講呢句説話。 冇咁，香港記者又譬如話啊，啲人見到嗰啲有人俾人私了，咁、那個記者都 call 啲 first aid。 喂，有記者試過扶個僆仔喺上水廣場，我睇住嗰次，係、個記者有份扶佢，唔係佢跌落去噶啦、再 啊長短腳嗰、那個 係長短腳僆仔，沙田有個 CID 俾人打到 black jack 嘅。又是有記者走埋去， 朱凱迪先嘅， 包括你，包括你嗰次，有個警員撲親，你想即係你， 我係走去扶佢， 走去扶佢，佢仲要一棍打落你個頭度， 一嘢敲落我頭盔度。其實我見佢撲得，跟住咪有人直播話，我叫你唔好救。救乜乜噶啦，跟住 唔係有時 嘅人嘅本 人嘅本能 係啊，見佢撲得係拉拉佢嘅， 即係嗰下人有可能都唔知呢個邊個嚟，可能啊。但個問題即係有時你要明白，就係我哋喺兩者之間咧。是很尷尬的， 但是即是我自己咁睇啦，嗰個係本能反應嚟嘅。 你見到人 係啦，即係 跌低或者係 嗱，唔係一定，唔一定，即係話好似孟子咁講，你見到個細路仔落井咧，一定咪，而係話嗰種本能係你係記者嘅本能，定係你作為一個人嘅 又 係 冇錯， 人嘅本能啦。咁呢個我哋即係留翻俾呢啲 慢慢再爭論啦。 不過我補充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有啲攞普立茲攝影獎嘅記者咧，收尾係精神抑鬱會自殺嘅。 咁嚴重添啊！ 咁、我諗而家大家出去行，即係去做呢啲場景，大家要小心啊！即係呢個係講俾癲狗嘅前線同事聽嘅。有啲嘢係要放低嘅，有啲嘢你係無能為力嘅。即係你睇下你自己 啊，去到邊度，能力去到邊度， 能力去到邊度 啊？啊，上次嗰日我同你喺理大做採訪，即係臨尾十一點鐘，佢哋本身話要衝曬出去啊嘛。 係啊。 你記唔記得嗰時我做咗啲咩動作啊？ 我都係咪打俾自己最親嘅人， 打俾我爸媽，打咗俾我女朋友，我仲要忍唔住喺度對住我媽喊咗幾秒，跟住對住我女朋友，哇！成面眼淚， 因為諗住最後一波啊嘛。 同埋你估都會有機會真係有實彈槍開。 因為傳聞傳咗好耐，話會開真槍，跟住我哋其實都驚嘅。你記得我哋有前嗰三十個鐘頭喺入邊嗰陣。嗰種係好似輪奸式咁樣。 你記得我嗰次我發高燒喎入邊。 係啊，唔係做完夜晚即刻，唔係天光即刻發高燒。 高燒發咗十幾個鐘，即係嗰個呢個係我畢生難忘一個你即係理大呢個校園，突然之間入邊變到好似戰場咁，哇！積水啊、辣火啊，跟住又周圍都係啲催淚彈味啊，哇！你嗰個係永遠都會記住，即係有啲人成日都同我講啊，我好想做記者咩？喂，唔係話做 唔係嗱，我呢度呼籲俾大家聽啦，就其實我哋近 唔 係 咁簡單 近期咧，即係如果唔係話有咁多呢啲記者主動走去揾我哋咧，咁我哋都成唔到而家呢種型嘅。但係咧，如果你唔係心智上比較成熟咧，那個 situation 係越嚟越艱難嘅。 嗯，相關經驗好緊要， 相關經驗好緊要嘅，即係你起碼個人本身要成熟少少先。 嗯， 你都要預住有啲場景、有啲畫面，你未必接受得到，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其實大家都湧曬落去見親有事就即係跟住去拍㗎啦，咁、所以即係基本上我覺得係整體嚟講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呢如果冇呢種咁嘅即係360度嘅 angle 呢，好多嘢係會更加恐怖，只能咁講啦。咁但係其實昨晚最重要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就係抗震，即係被 抗震宇 被捕嘛， 佢啱啱就喺 無條件釋放， 係無條件釋放嘅。咁我哋呢度休息一陣， 休息翻嚟講啦。 好，唔該曬。